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铜林铜海川，爸爸双脚站桩，腰板倍儿直，双掌往下一踏，就亮出门户。那意思你随便吧。陆恒看了看，好， 行， 哎，姓佟的，你先进招吧。佟林一声冷笑：“陆恒，你先发招吧。” 哎呀，还得让我先进招，好嘞，哈哈哈哈，那我可不客气了，休走你结账。 一个夜里藏花市，这衣裳挂着劲风，扑奔佟林的心口。那小手不大，掌力就那么足。你看他那手那个形状像瓦笼，就像那房盖上老式的房子那瓦笼似的，手心往里头扣扣着，可别打上你，打上你手指头一立，掌心往前一探，这种力量叫金刚力，打上你就完。佟林看得清清楚楚，心里说话：今天就是今天了，明知道打不过陆恒，照人家差一大截，但是我就是死在你手里头，我不算丢人呢。你什么身份，我什么身份？换句话说，我在陆恒面前无非是个小孩子，人家成名那会儿，我呀可能在庄稼院种地呢。就是我死在他的手下，我不算丢人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人就犯这毛病，要豁出去没有怕的事儿。哎，此刻佟林的心格外的平静， 仗小仗打了那么多次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。你看人这个精神呢，是主导的。再看佟林，双臂摇开，使出柳叶摸身碾死掌，脚下是转大树的功夫，全倒了出来。再看佟林身形转动，啪啪啪，啪啪啪，三才，啪啪啪，五行，啪啪啪，八卦，两脚反复错动，两臂摇开，一掌紧似一掌，一掌快似一掌，是频频发动进攻。你看这佟林呢，跟陆恒打了60回合，没分胜负。陆恒一看，哎呀，小猴崽子，真他娘的有两下子啊！陆恒心说，佟林长能耐了，我跟当初不一样了。刚才我跟关斗我们伸了手，跟陆明瞻伸了手，我觉着没费劲儿，怎么跟佟林伸手反倒费了劲儿？我这小子身法够快的，看这样我要不卖点力气想赢他还挺困难的。陆恒猴眼一瞪，嗷嗷直叫，往上一蹦就2-3丈高，往下一落，生息皆无，啪啪啪啪，围着佟林一转，佟林围着他一转，好，这二位就拧在一块儿，忽东就西，忽南就北，忽高就低，四壁齐摇，挂定风声，把两旁的人都给看呆了。张明志、赵明真在三阳观门前的台阶上站着，这俩老道，哎，嬉皮笑脸的，哎，看热闹，就好像看小孩子在前面打仗的意思似的。可佟林这一登场，俩老道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。嗯，无良佛，哎呀，光听说过佟林这小子不简单，没见过。3月3亮标会我们哥俩有事没去，回来听他们介绍说这小子3月3亮标会的时候献了3绝艺，名扬天下，被武宗13派81门公选为南7北613省的总镖头。后来听说佟林挺客气，没干，让给画壁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了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吧，他的能耐要讲究一般呢，冒点尖儿；要讲究怎么了不起，没想到，可今儿个这一看呢，还真就挺了不起。哎，那我徒弟陆恒那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在这大清国来讲，没几个能敌得住他的。能在我徒儿面前走上60-70个回合的，还真就挑不出来一个。嗯，还是真行哎。俩老道心里头想着，再说英雄队，头顶八卦，脚踏太极王世谷，妙手镇西洋，下九霄。男女老少的英雄在后头看着，那心呢全提着嗓子眼儿。 一看佟林这一登场，人们心里都有个不祥的念头，完了，海川完了，准死无疑啊！不定哪一阵啪趴那儿了，或者吐血，或者身亡。因此有很多人都不敢看。哎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大伙把眼睛睁开一看呢，还有个门儿，不像想的那样。一瞅佟林生龙活虎一般，看掌法，看形势，只占上风，不占下风。大伙这个心呢，就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。并太岁张方急得周围直转呢，像您别人光看不言语，他不行，你不叫他说话，他嗓子眼儿刺痒。师叔啊，注意！师叔，留神！这小鬼儿一肚子转招，您可千万留神，别中了他的暗算。什么毛病你这是？他折腾的比别人还欢。实质上张方是热心肠人，你看他跟佟林的感情胜过跟他爹，他老跟佟林在一起，爷儿俩感情太好。真要是佟林有个马高凳短，就得把张方给疼死，因此他格外的关心。眨眼之间100个回合过去了，佟林盯不住了，比划鬓角，热汗直淌。再看佟林大口大口喘气，玩这个劲儿的。陆恒呢可也见了汗了，不像佟林那么多。陆恒偷眼一瞅，有门儿，姓佟的，不出10招我就叫你见血。平心而论，佟林的武艺比陆恒啊得差一大截，但是您别忘了，这人要走石器啊，城墙都挡不住。佟林现在走旺运，打着打着佟林一合计，我也打不过他，怎么办呢？我使赖招吧，我不走正路了。哗啦，招法一变，把那个最起码的花拳他拿出来了。哎，陆恒一看为之一惊，心里说话，佟林呐，打哈哈取乐子，这花拳这种东西都是练武的人必须要练的，这是起码的那么一门武术，是最普通最不怎么样的一种功夫。就凭你的身份怎么练这玩意儿？你傻了吧你？他轻敌了，脑袋一溜号的一轻敌，上了佟林的当。佟林打着打着，盯着他的眼神一看，陆恒眼睛一转，明白他心里想什么，抓紧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再看佟林一转身，冷不丁把绝招拿出来了，是董乾董老剑客教给他的，叫鬼影伏魔连环腿。你听这名，鬼影子伏魔，那个快劲就甭提了，一转身的功夫把腿抬起来，正蹬到陆恒小肚子上。 陆航那正得意正猜闷呢，没想到招数发生了变化。那铜林三十挂铃血气方刚，又有那么一身好功夫，那一腿要蹬上能轻得了，把陆恒蹬的像踢皮球一样。哎，蹬起来能有六七尺高，摔出去五六丈远。陆恒是又羞又恼，再加上这一脚太严重了，死了，可不是真死啊，一会儿还能还过来。哎呀，丛林也不知道这一脚发出去能不能蹬上，等觉着蹬上了，丛林的心一颤，耶，妥了，没想到这事儿，就好像中了头奖一样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丛林都傻在那儿了。张明志、赵明真一看，无量法，无量那个添了个尊，佛都念不好了，赶紧过去把宝贝徒弟抱起来了，像抱小孩似的。恩人宗打穴道，好一顿收拾，陆恒才还过这口气儿的。哎呦这肚子疼死了，斗力大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脸是青色的，用手指着铜铃，你小子挡着我的，我是必抱着一脚直抽，又轰过去了。张明志、赵明真一看，不用药不行了，让人拿了药给陆恒灌下去，让他在三阳观的这门口这儿往台阶上一坐，靠着门框在这儿养一会儿，等这个药力行开了，这条命就保住了，也就不那么痛苦了。再看张明志迈大步来到铜林近前，无量佛，铜林，你可真有两下子啊！你瞒得了旁人，瞒不了贫道，刚才你那叫什么功夫？你那叫耍熊啊你！哈哈，行行行，你的智谋还不错呢。怪只怪陆恒一时的疏忽，让你钻了空子了。来来来来，同理，贫道陪你走几趟。你想想张明志什么身份，咱们一再的说，在这套铜林传当中，那么多的武林高手，365名侠剑客，拔尖的就是他们弟兄二人，没有一个超过他们俩的。什么江南八大剑侠、大清国四大剑侠，什么北方二绝呀、南方二绝呀，这个隐士那个高人的，谁都白给。铜林的耳朵早都磨出茧子来了，今儿个跟这位武圣人见了面了，你说打不打吧？铜林又一想，嗨， 依旧就依旧了吧。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刚才我侥幸赢了，我这条命啊，我是捡的，我宁愿死在武圣人手里头，我也不算栽了跟头。佟林想到这儿，把腰板一拔，冷笑了一声：“道爷，就您这么高的身份，您是堂堂的武圣人，还跟我佟林过招吗？”“ 正是。”“佟林呐， 要在一般的情况下，你佟林的身份不配跟我动手，我也不惜的跟你动手。但是今天情况特殊，你把我徒弟给打了，而且打得这么严重，贫道岂能善罢甘休？”“ 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” 人家不用使兵器，袖面一往，唰啦身形一晃，跟闪电一样就到了佟林近前。佟林没办法，硬着头皮接驾相还。在张明志面前，那转大树的功夫不好使唤，那幻影伏魔那套东西也不好使，柳叶魔神棉丝掌啊更不好使。没有几个照面，佟林让人家给逼得身形倒退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其实张明志一伸手的时候还留了情了，他并非是疼佟林，他想发招引招，看看佟林这能耐究竟有多高，跟自己能打几个回合，他是这么想的。所以呢，伸手的时候先没下死手，这也算佟林捡个便宜。不下伸手，佟林就趴下，往严重了说，伸手佟林命就保不住了。一伸手，两人明显的区别，佟林招架不住。哎呀，张芳那心本来挺高兴的，一看师叔真有绝活，把泥小五个都给赢了，哎呀，太了不起了。等张明志这一过来，张芳的心又缩紧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师叔喂，这回可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。那张明志是陆恒的老师，能耐比陆恒要高得多得多呀。大概我师叔是凶多吉少，这。他往周围看了看，远边是山，眼前是树林，空旷无人，就他们这一小堆儿，哪里来的救兵啊？谁能救我师叔啊？哎呀，我就瞪眼瞅着我师叔把命扔了，这如何是好？他哎，他往身这一拍的，正好拍到白板囊上头，啪嗒啪嗒，有一件硬邦邦的东西碰到手指头上，哎呦！病太岁张芳眼睛一亮，如梦方舒，忽然想起来，对，我这白布囊之中带着一样好东西呢，就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借给我的卖门弩。不过他下山从来也没使唤过呀，哎，这回可行了。我老师跟我说了，不管他是谁，